呢一代嘅後生仔唔會有呢種感覺，唔係嘅問題係。咁你點樣喺教 冇都有 嘅？佢對自己嘅國家民族有嗰種即係呢一種感情。 第一咧，教翻啲中國歷史先。第二，嗰啲父母咧都要解釋嘅。呢啲 佢都搞國民教育啦，搞到一撇嘢咁咧，係嘛？ 睇一引人啦、啊，你睇咩人搞先嗰啲，你唔係話咁啊？不如人人都做特首，你要叻得要叻先得噶，最少你有嗰個能力先得噶。叫佢做教育嘅，你要有能力先得噶。嚇、啊，你冇能力嘅一鍋泡，一定搞唔到。要知道我同鬱敏有冇擦出火花，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翻到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唉，就好精神啲，好攰啊，因为今日少咗人啦，应该冇翻，有啲原因。 冇少到人噶， 冇少到人咩？ 系 啊，系喎，系喎，我哋喺阿华，我 戴翻面具啦，你咪冇事咗阿华， 戴翻个面具。感谢阿华，因为阿华平时星期二系唔翻嘅，咁专登过嚟咧，两叶插刀拔刀相助咁样过嚟帮我哋手咁样。 跟住你仲要无视佢添。 冇，俾晒机会阿华，真系啊，咪先嗱，咁我俾个机会阿华啦，咁我哋今次讲咩题目啊？ 多谢你机会，留翻俾自己。 你份人咁危 险，系你讲个题目， 正经嘢又唔见你咁好反应嘅，真系啊！嗱，咁我哋今次嚟到讲咧，我哋系讲呢个食物嘅问题嘅，就同埋讲环保嘅问题， 同埋垃圾处理嘅问题啊， 系啦。咁啊，香港人嚟到讲啊，好节俭噶啦，咁样。咁就咧讲紧咧，最近咧就其实咧有几版嘅过期嘅一啲薯条啊，就俾人弃置咗咁样。 即系卡洛 B 嗰啲一杯杯啲 Jack B 嗰啲薯条， 系啦， 即系唔系麦当劳嗰啲热嗰啲薯条。 系啦，都几热传啊！呢一个我见到都咁样，咁咧就俾人弃置咗喺垃圾站喎。咁样，然之后咧就有好多市民咧见到呢个图片之后咧，就去咗攞走咗呢一啲被弃置嘅薯条啦。咁样 嗱，个重点就系呢啲薯条系过咗期噶吓。 系啦，啲薯 即系佢广传嘅原因就系因为好多冧咗喺嗰度，但系点解会抌咗呢啲薯条而唔系攞去卖嘅咧？就是、因为过期卖唔到，即系你估卖到嘅话，啲人会抌咗佢咩？ 系啦，冇错啦，就系咧呢一啲薯条咧，其实就系过咗期嘅，咁所以先至会被弃置啫，即系咁样。咁但系咧，由于就啊，好多市民都好热心，咁啊觉得好嘥嘅，咁啊走咗去攞啦，咁样就系、是、啊，咁其实 过咗期少少冇所谓啦。咁因为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如果系我自己买嘅嘢过咗期嘅话，咁我都会食嘅。咁但系如果你嗌佢执过期嘅嘢食咧，咁我就唔会啦。 嗱，即系过咗期少少嚟到讲咧，即系一般嚟到讲，通常我都唔系好念你嘅。我自己嚟到讲咧，我就喺屋企，即系如果见到啲零食啊嗰啲咧过咗期咧，通常我都照食嘅咁样。 睇下过几耐咯。 难得你活到今天喎、 啊。吓 唔好？我试过食过期一年嘅罐头、啊。 嗱，即系嗱，食物嚟到讲咧，佢有分两种嘅，那个 expire date， 佢有分此日期前食用， 同埋 最佳食用日期嘅。咁此日期前食用咧，就即系同你讲过咗嗰日咧。佢就好有機會壞㗎啦，咁就唔好咁樣。而最佳食用日期嚟到講咧，就同你講嗰日之前食就好啲，過咗咧都冇話壞，不過就最好唔好辣咁樣。 係， 我而家先知唔係咁樣分。 係啦，佢就有分兩種嘅。咁而呢、這、一個即係被棄置嘅一啲薯條咧，就係、是、寫住最佳食用日期咧，就即係嗰個 best before， 咁、就係啱啱過咗嘅咁樣。 但係都已經唔可以賣㗎啦，即係你係唔可以買一啲過咗最佳食用日期嘅嘢食嘅。咁所以先至会弃置嘅啫。如果未过期，你估会弃置咩？系咁，跟住但系啲人就觉得认为呢啲唔使钱嘅，只系过咗最佳食用日期嘅薯条，咁咪攞翻屋企食下咯，冇所谓啦。平时都食开过期嘢噶啦。 其实我见到最令我震惊咧，其实系啲人嗰啲反应嘛。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都即系好唔满意呢一啲薯条俾人弃置咗咧，咁。 呢一樣嘢咧，我就即係對佢比較有感受啦。咁樣 百思不得其解。 即係其實過往有好多即係相類近嘅一啲過咗期嘅食物咧，俾人棄置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有同樣嘅反應喎，而且係從來都唔會停嘅。香港人對於呢啲嘢咧，真係樂此不疲嘅。即係譬如話喺早前啦，比較經典嘅，我哋亦都有喺節目度講過嘅。講緊其實，原來已經2015年嘅時候嘅事啦。就當時咧，就2015年嘅8月啦，咁就喺一個垃圾站咧，又有人棄置咗啲過期嘅食品。今次就真係過咗期啦，咁就係咧一啲仲要係冷藏嘅食品添，係肉嚟嘅。咁當時我哋亦都有講過啦。嗱，裏面包括有啲咩咧？就包括啲火腿啊、芝士啊等等咁嘅肉類嘅。 即系呢啲系一定要雪猪嘅，仲有乳酪啊、肠仔嗰啲咁样啊。 系啦，咁呢一批嘅冻肉嚟到讲咧，咁啊因为过期嘅关系咧，咁啊俾人弃置咗喺个垃圾站嗰度啦，咁样。咁咧，仲要嗰时嚟到讲咧，其实佢过期咧都好耐噶啦。嗰时讲紧过咗期咧，其实都过咗超过大半年咁仔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咧有报道出咗嚟之后咧，咁亦都好多市民咧去到嗰度，喺度嗰个垃圾站嗰度啊，去到疯狂咁攞嗰啲冻肉咁样。咁都攞咗唔少酒㗎咁樣。 冇嘅，老一辈嘅有啲老一辈嘅人呢係认为呢即係 expiry date 呢樣嘢呢係一个新最近年代嘅產物嚟嘅。以前啲嘢食都冇 expiry date 嘅喇，都係咁食嘅喇，你聞落去冇臭冇酸冇壞冇發毛冇变绿色咁咪食得囉。即係老一有某啲老一辈嘅人係會咁樣認為嘅，咁但係 最好多時咧，就算我阿媽都係咁樣問一問啦。咦，冇味喎，得啦，冇事啦，過期少少啫，唔緊要啦，照食啦，冇乜所謂啦，咁樣。 咁我覺得你都係嗰句啦。如果係你自己屋企過期嘅嘢，你都可以試下問一下有冇問題。即係例如急凍嗰啲嘢，因為有時候有啲急凍嗰啲嘢咧，你個 expiry date 可能好短時間咧，但係其實急凍嘅嘢，你又的而且確係可以。即系我对我嚟讲，我都觉得急冻嘅可以无限咁摆嘅 ，as long as 佢冇退过兵啊。 咁但系摆咗喺垃圾站嚟到讲，佢系嗰一啲急冻食物咧，仲食唔食得咧？咁就真系相当之诚意啦。我个人嚟到讲，我就唔会建议大家去做啦。咁样咁即系，不过结果去到最后啦，我记得嗰啲冻咧都系俾人攞晒嘅。 系啊，啲芝士，因为啲贵，啲芝士贵价芝士，即系你起码几廿蚊一嚿咁样噶嘛。咁啲人觉得唔紧要啦，例如芝士嗰啲又系发酵出嚟咁样嘅，唔紧要啦，切咗啲毛咪食得。 佢本身都臭嘅，所以臭咗就唔觉咯，咁咪冇事咯。啊，咁就照开食得啦。 切咗啲毛咪食得咯。 你讲呢样嘢，我妈又系咁嘅，喺个生果度烂咗啲啊，切咗佢咪得咯。嗰度毛咗，切咗嗰度咪得咯。 系啦，就系咁啦。但系我想讲咧，毛菌呢样嘢咧。你除了表面见到那一撇生了出来的毛呢，它其实是有机会已经 spread 了去其他地方，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的。 哇，劲喎，出碗人说那些冻肉啊，他说摸到冻都还可以试，常温就放不过了。 好勇敢啊，这位听众。 那么证明呢，去攞是真的有人的，正常的，是不是去攞是。 不是，那你溶了雪一次之后，因为其实你急冻食品你是。正常嚟講，你就例如你溶咗雪之後，其實你係唔可以再急凍翻佢，因為嗰個過程之間，你個變咗，即已經溶咗雪之後咧，其實已經開始生緊菌出嚟嘅。咁你再雪翻佢之後，啲菌只係 inactivate 咗佢，但係啲菌係仲喺度嘅。所以你又再退翻冰嘅時候咧，啲菌係會繼續喺度生嘅。咁所以急凍食品你退咗冰之後，就算佢仲系冻嘅，但系已经系有好多菌噶啦。咁唔系要去到常温先至有菌嘅，咁样。 真系令我震惊，真系好震惊啊！大佬，真系令我震惊。咁即系嚟到讲，嗱呢一啲嘢，你博唔博嚟到讲咧？嗱，你博都唔紧要嘅，总之千祈唔好请我食嘢就得噶啦。所以我好理解点解大亨成日话，即系唔好乱咁食人哋俾嗰啲嘢食，系嘛？尤其是开咗嗰啲，系咪先？你睇唔到嘛？即系都唔好话有冇心整蛊你。等佢同你讲过期少少嘅，都仲冻嘅，咁就无谓啦。 唔系呢啲你包装食物，你都仲睇到 expiry date 啦。但系等阵我煮饭，我煮一堆，我炒个肠仔俾大家食先，攞翻嚟俾大家食。其实我就喺嗰啲垃圾站嗰度执啲急冻嘅。 所以我以后唔会 check 你。 你请我食嘅任何嘢噶啦，我明白噶啦。 唔系，我都系带包装食物翻嚟请大家食嘅啫，我唔会专登煮嘢翻嚟俾大家食嘅，唔会专登攞啲过期嘢煮俾大家食咁样嘅。虽然我自己会食。 咁而呢一个咧，我最想讲咧就系即系讲下啲市民嘅反应啊，即系你话平时喺屋企咁样，即系你过咗期喺屋企嗰啲嘢，你自己食唔食嘅话咧，咁你个人嘅选择啦，最紧要唔好请我食嘅啫，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咧，有一啲关于呢啲弃置食物嘅即系弃置一啲过期食物嚟到讲啊，咁啊即系好多市民咧，我发觉咧都对呢一个嘢有啲唔满意，即系譬如有啲话，哎佢又咁样好嘥嘢咯，咁样啊过期咁，但系未坏都唔应该咁样掉嘢食嘅咁样，即系我就觉得 唔系你。 即系未免悭过头啦， 你可以点样处理啫？你过咗期卖唔到嘅嘢，你一间铺头点处理啊？个店主自己食 Q 晒佢啊，食咗个几板薯条佢好唔好？咁样就最唔浪费啦。咁应该点啊？ 咁你一系就过，即系你一系就过期之前送晒出去嘅啫。但系你做生意，你唔会咁做噶。你冇理由下下都过期之前乜嘢都送晒出去噶。咁多多都唔够派喎、 啊，咁你送出去同埋你都有呢个 logistic 嘅问题嘅，即系好啦，我当我送俾啲穷人咁样样啊，咁我点样送啫？即系我究竟应该攞呢几板薯条，应该点样去派发呢几板薯条咧？请问， 即系我就觉得嗱，即系你话佢浪唔浪费食物嚟到讲咧，佢浪费食物就梗噶啦，即系你话佢浪费食物咧，你绝对系啱嘅。咁但系其实你都要考虑下佢点处理嗰个过期嘅食物嗰个问题啊嘛。嗱，即系你话攞去卖。咁就梗係冇可能啦，係咪先？佢賣唔到㗎。咁你話攞去派俾人都唔得㗎喎。喂，你攞去派俾人，你要考慮下個問題。我先唔好講佢話賺唔賺錢、蝕唔蝕錢嗰個問題先啊。我當佢唔介意，反正都掉㗎啦，係咪先？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你就算有人攞咗，咁我諗都冇乜所謂。咁但係問題係，你若果你話我派一啲過期食物俾人嘅時候，到時候俾人鬧㗎咯。咁首先你就會俾人鬧，哇！係阿華。你又话喺度派嘢食俾人，你派啲过期嘅俾人嘅，咁搞错你点做生意啊？喺度出嚟扮好心吓，走出嚟派嘢食，连派薯条俾人都过期嘅，喂，咁你首先就会俾人咁样闹先啦，系咪先？其次， 你食咗有咩事咁？ 你食咗有咩事点算啊？喂，大佬，我点知啊？喂，即系有时啲嘢嚟到讲系话先，即系我相信咧，啲食物一般嚟到讲咧，过期少少咧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咁讲。尤其是呢一啲咁嘅零食啊，嗰啲咁嘅嘢，讲真，佢啲防腐剂。更劲到咁嘅时候，摆十年都随时冇事添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 即系麦当劳薯条都可以摆一个月啦。 系啊， 更何况呢啲包装嘅薯条， 呢啲嘢摆三两年，即系其实都冇事啦。咁只不过佢 expire date 梗系写前啲，费事出事啫。咁但系问题系，如果你食咗，你有其他原因系嘛，跟住自己出咗问题嘅时候，到时你赖佢过咗期嗰啲食物，咁点算咧？系咪先？咁所以根本上嗰间公司就绝对唔可能佢话去将一啲过咗期嘅食物去再俾其他人有机会去到食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喂，你即系你冷静啲咁思考一下。咁佢过咗期，佢就唯一嘅选择只能够系掉噶啫嘛，系咪啊？即系有时呢啲嘢，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要讲下道理啊，系咪先？咁佢都过咗期啦，你冇理由仲闹佢掉噶。 你真系自己中意走去执，自己去 take 个 risk， 自己去食呢啲嘢冇问题。但系你唔可以质疑一啲抌咗呢啲食物嘅零售商咯，因为系 suppose 系唔食得噶啦嘛，或者最好唔好食噶啦嘛。你过 或者咁讲，其实系食得嘅。咁但问题系，你最起码根据上面嗰个日期，你唔可以俾其他人食啦，你唔可以攞出嚟卖咧，你唔可以送俾其他人食啦，唔可以派俾其他人食啦。咁你话可唔可以自己食晒咧？咁你考虑下嗰度嗰啲薯条四板、哦， 咁点食得晒嘅？ 四板、哦。 我要食几耐？ 四板即系大概你当一吨到咯，轻啲嘅话 都唔得啦。 四板薯条我当佢轻嘅话都一吨啦啩，食完佢都生 cancer 啦。咁你想佢点咧？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嘥嘢就梗噶啦。呢啲情况之下，咁但系即系佢系即系其实都冇乜办法可以有一个处理到咯，系咪先？ 咁同埋你等于你有时即系你夜晚你面包铺夜晚你都嘥噶，咁你卖唔晒嘅，你系要掉咗佢噶啦，蛋糕啊嗰啲都要掉咗佢噶啦。即系你街市，即系当然，即系有啲穷人系会去街市执啲烂菜，因为其实夜晚都会即系街市都会掉好多烂菜嗰啲，即系会有穷人去执嘅。咁就系因为嗰啲嘢系已经冇办法卖到啦嘛，咁系浪费，咁冇办法坏咗啦嘛，烂啊嘛，卖唔到啦嘛，咁可以点处理啫？除咗掉咗佢之外， 係啦，即係咧，我就唔會話批判嗰啲人去執啱唔啱嘅。即係雖然我覺得即係無謂揾命搏啦，係咪先？即係過得期就梗係有原因㗎啦，係咪先？即係薯條你都話好啲啊，凍肉就真係無謂搞啊，係咪先？更何況佢擺咗喺垃圾站咁，你明唔明啊？你好地地一個人，你唔會擺啲嘢食喺垃圾站，然之後你拎翻嚿嚟，你會覺得中間個過程係安全嘅？垃圾站本身好污糟㗎，你明唔明啊？係咪先？咁即係咁都算啦，都算啦，你唔理自己安全啫。咁但係即係你無謂批評人哋點解掉啊？即係咪先？即係始終你出咗意外就唔好啊，咁所以掉就梗嘅。即係好似就算平時。即係譬如話即係頭先 Julie 講到本身一啲賣食物嘅鋪頭，即係譬如話一啲麵包嘅鋪頭啊或者壽司嘅鋪頭啊咁嗰啲，咁佢本身都即係佢本身就梗係嗰啲嘢食就梗係當晚要掉㗎啦。即係一路以嚟呢都有好多嘅環保團體啦，咁樣走去批評佢話嗰啲嘢，喂你咁樣其實仲食得㗎喎，你咁樣掉咗佢咁咪唔好囉咁樣。咁但係問題有可能會壞㗎嘛。即係 當然有啲麵包鋪係到夜晚嘅時候可能係送咗俾一啲即係義工團體去派俾啲公公婆婆嘅，即係可能麵包呢啲嘢你就可能 麵包都仲襟啲， 同埋你灰色地帶啲啦，因為麵包其實有時即係你麵包鋪嗰啲麵包冇一個好 specific 嘅 expiry date 喺嗰度咁樣嘅，咁你可能我今日焗嘅麵包即係麵包鋪嚟講啊，佢第二日佢唔會賣翻啲即係之前嗰日隔夜麵包噶嘛，咁呢啲咁佢攞去捐俾人都咁即係佢都仲可以做到呢件事，咁但係呢啲係好 specific 寫到明幾時 expire 噶喎，咁点捐啫？捐俾边个啫？边个要啫？ 系啦，咁即系嗱，面包呢啲都仲好啲啊，都仲即系起码佢坏嘅时间冇咁快嘛。咁你有时候有一啲食物咧，即系譬如话寿司啊嗰一啲咧，你比较新鲜嘅食物，即系有时即系冇办法，即系佢始终喂你，即系你完咗嗰一日，你一定要掉噶啦，系咪先？你送俾人都唔得噶嘛，即系你都要考虑下个状况，就系会话。会唔会佢送俾其他人？其他人食咗肚屙， 送俾人风险高、啊， 又或者生虫咧咁样？ 因为摆得耐就坏噶啦嘛，佢风险高噶，要送俾人。 即系鱼生嚟讲，其实都系要 same day use 咁样样噶啦。咁即系你其实你买鱼生翻屋企，即系我觉得其实香港人都几薄嘅，即系。华人嚟讲都系认为自己个肚系无敌嘅，系够胆食呢啲嘢，唔惊咩菌咩菌嘅。即系我都知道有啲人即系可能今日买完啲鱼生，听日先食。咁但系其实好多嘢系唔可以摆过夜嘅咯。即系例如，如果你系去，例如你去日本买生嘅嘢，或者你便利店买嘢咧，佢嗰、那个。佢唔個 expiry date， 即係佢係仲要好 specific， 佢唔係淨係個 date 咁簡單，佢會寫埋今晚嘅24時就 expire， 你過咗24時就唔好食啦咁樣嘅。咁香港就冇咁 specific 啦，都係講嗰一日嗌你即日好食埋佢嘅啫咁樣。 係啦，咁即係譬如好似有一啲廉價嘅壽司鋪啦，唔講邊間啦嚇，千祈唔好開名啦。嗱，咁有一啲廉價嘅壽司鋪就會俾人批評話佢嗰啲壽司嗰日就會掉啊，跟住然之後仲會可能加入一啲化學嘅劑啦咁樣，咁啊令到其他人咧都唔能夠執嚟食。咁其實我就即係覺得，喂，即係在所難免啦。即係萬一你 even 你話執咗嚟食都好啊，你執咗嚟食之後你肚屙嘅時候有咩事起上嚟啊，跟住啲媒體都會追住佢嚟咬噶啦嘛。同埋即係你要明白，即係始終呢啲嘢本身嗰一樣嘢係有危險性喺度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我直头觉得佢有责任啊，令到佢嗰啲过期嘅食品唔好俾其他人接触到，咁先至系一个负责任嘅生产商啦、啊。咁样讲 系咯，即系你唔好话咩你倒你烧，你系要销毁咗呢啲过期咗嘅嘢食你唔好话媒体咬住佢啦。咁你系喂食呢啲有菌嘅，你食生嘢有菌，你系有机会死噶、哦。哦，有人开名，唔系我啊！ 你唔好讲啊，你唔好讲， 我冇啊，我冇啊，我唔知道，我直头唔知道啊。 系啦，嗱，咁所以嚟到讲咧，就系咁啦，即系我觉得嗱呢啲嘢，你话佢嘥嘢咧，你就一定企喺道德高地上面，你系啱晒嘅，你绝对系啱，我冇话你错。咁但系即系有时人嚟到讲，你都要即系企喺另一个角度喺度谂下，究竟你作为一个生意人嚟到讲，你能唔能够容许你嗰一啲过期产品？繼續俾人哋攞嚟食咧，尤其是一啲係擺落肚嘅嘢嘅時候，即係係咪可以冒住風險俾客人食一啲過期嘅食物咧？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即係要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一下，即係人哋嗰方面啦咁樣。 冇咁 chat room 有人講話可以一早減價促銷啦，咁我都即係當然係有啲 超級市場啊嗰啲係會做，即係麵包鋪，即係可能例如你夜晚過咗九點之後，好多超級市場可能一啲熟食啊，或者即係你真係嗰日就即係過咗嗰日就要抌嘅嘢，佢哋係會減價促銷，但係我覺得係。對於一啲你真係即日嘅食物嚟講，呢一件事係容易好多啦。如果你係講緊一啲咁嘅呢啲咁嘅包裝食物嘅話，咁佢都好難 determine 究竟我要早幾多去減價去促銷嘅。如果你樣樣嘢都減價促銷咁，我咪個人都係臨到尾嗰日先至去買咯。即係我知道，我話呢個就嚟 expire 啦，我臨到尾先去買。因為你就算超級市場麵包鋪嗰啲人，好多人都係伏住等九點鐘過後，等嗰個姐姐攞住嗰部機過嚟，有好多 label 紙，跟住就等佢貼一貼就衝過去搶咁樣，係有呢啲咁樣樣噶嘛。咁如果你連包裝食品都咁樣做嘅話，其實係難執行好多嘅。 一來難執行啦，二來你又唔知道到底嗰批貨發唔發現到係到期啦，定係發現嘅時候已經係過咗期啦。即系呢个就 嗱，即系管理嘅问题啦。即系其实简单啲咁讲啦，嗱，你减价促销就当然系好噶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减价促销都会有整噶嘛？你要明白， 又咩都买得晒噶嘛？ 同埋好多时其实佢有减价促销噶嘛？你知唔知啊？佢减咗噶啦嘛？即系有好多 即系你可能入货入多咗。 尤其是一啲大型啲嘅，即系讲寿司为例啦，一啲卖大型啲嘅卖寿司嘅地方，佢好多时都会有啲即系譬如六点后减价、七点后减价嗰啲，其实佢做咗噶啦嘛。咁但系你做咗，你一定有货剩噶嘛？你要明白， 你都系唔即系个状况。卖得晒， 你总系会有剩噶嘛，你唔会啱啱会凸卖晒噶嘛，咁所以即系有时即系呢一啲浪费又在所难免嘅，咁但系即系咁冇办法啦，我只能够话冇办法啦，系嘛，去到最后得你哋都系啱嘅，得系佢唔啱佢嘥嘢系咪先，咁但系都我只能够话冇计啊，佢都系系咪先，咁另外仲有啲我都想讲两句嘅，咁样 chat room 都有人提起啦，咁样咁啊嗱，首先我由第一个点切先，咁啊讲下啲一啲又系关于嘥嘢嘅问题啊，咁样咁啊讲紧其实好多商场嚟到讲咧，都会摆一啲公仔摆设啦，咁样咁亦都系经常会俾人话嘥嘢噶，咁点解会嘥嘢咧？咁样咁就系因为啊，讲紧话咧，即系佢哋摆咗嘅一啲摆设咧，其实喺用完之后咧就一定会销毁嘅，咁啊基于一啲版权嘅原因啊，咁样。咁啊，譬如有一啲公仔咧，就之前就俾人影到咗，话喺展览完咗之后咧，就俾人喷黑咗块面咁样。嗱，即系譬如画面所见啦，你就见到一啲公仔咧，就俾人用啲喷漆咁喷黑咗块面，咁啊令到佢咧冇办法再重复使用，咁样，咁跟住就俾人销毁咗啦，咁样。咁亦都系咧，好常咧会俾人话系一个好浪费嘅一个举动嚟嘅，咁样。 咁呢個係浪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假如呢一隻公仔，呢隻有版權嘅公仔，即係因為你商場或者鋪頭好多時候你都有需要整呢啲咁嘅 display， 咁當然係浪費啦。嗰嚿膠其實當然係非常之唔環保啦，你燒毀佢都係非常之唔環保啦。但如果你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是、如果呢個公仔係有版權或者剩嘅。我執咗佢攞嚟賣得唔得呢？又或者我唔係呢間鋪頭嘅，跟住我攞咗你啲公仔嚟做我嘅 display， 跟住賣呢隻公仔嘅嘢，跟住扮係正貨，咁類似呢啲咁樣嘅問題，咁得唔得呢？咁其實以佢呢、這個即係間公司嘅立場嚟講，你係冇可能唔去燒毀咗呢一啲公仔㗎嘛。 系啦，嗱呢一个又系一个经常俾人话嘥嘢嘅例子咧，其实都唔止头先画面出过嘅嗰一张相咯，其实好多次咧，同埋每一次有一啲呢一啲公仔嘅展览咧，其实都系会咁样，就即系喺完结咗之后咧，因为版权嘅原因啊，佢摆档嘅时候有一个指定嘅年期噶嘛，系咪？有一个指定嘅期限，譬如你成个二月摆晒咁，跟住二月完咗之后，咪要销毁咗嗰啲嘅展品咯，咁样，因为佢有版权噶嘛，咁就会经常俾好多人话嘥嘢。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冇办法嘅状况嚟嘅，呢个系必然地系会浪费嘅。咁因为你嗱，你要考虑下要点样处理先。嗱，咁你完咗，咁你冇个版权啦，咁你嗰啲嘢唔可能一世摆喺度噶。咪先？你嗰啲就算系嗰啲乜嘢乐园啊、乜嘢靓啊嗰啲，你都唔会嗰个展馆无限期咁摆喺度摆一百年噶嘛？系咪先？你总会有一日你系唔要嗰啲嘢噶嘛？咁你唔要点样处理啫？你只有抌嘅啫。即系你会唔会话有其他方法送走佢咧？嗱，首先你送去外国就唔可行噶啦，因为你搭飞机本身根本就做唔到， 同埋佢都唔可以随便送嘅，因为你攞呢个版权嘅时候，除咗个期限，仲有讲明之后要点处理噶嘛？ 唔係即係 I mean 即係嗰個展品啊，攞去其他國家度做展覽啊。咁首先你如果你係平嘅展品嘅話，你唔會咁做啦，因為你運送嘅過程本身 貴過做 運嘅時候已經貴啦，同埋你運送都係有 顏色上去啫嘛。 同埋你運送都係會有一個碳排放喺度，運送本身呢一個動作都係唔環保嘅啦，所以唔見得會比你棄置咗佢更加係環保嘅啦。咁同埋你話會唔會可以送俾其他機構？喂，嗰一樣嘢有版權啫嘛，你明白係咪先？即係你如果攞嚟賣嘅時候。 我就算当佢普通胶公仔胶 figure 咁卖啦。嗱、你普通豆人咁细只，都已经收你都收你成嚿水喎、啊。你谂下嗰度成个人咁高、啊，你按翻个合理嚟到讲，你试下，即系我知嗰嚿胶成本好低，咁但系问题系你如果真系要攞嗰嚿嘢嚟卖嘅时候，咁嗰嚿嘢坚系贵噶嘛，咁你冇可能攞嚟卖噶嘛。咁亦都系唔可能，即系将嗰个有版权嘅嗰一啲公仔就咁你话，唉、哎、送俾啲慈善机构啦咁样样。咁你送咗俾人，咁佢摆喺度嘅时候，喂大佬，咁究竟佢使唔使俾版权咧？吓、啊，定系免费咧？诸如此类咧，咁样，咁都系唔适合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同版权有关嘅时候咧，咁嗰啲嘢咧就即系在所难免咧，咁就系只能够系掉嘅啫。即系咁，当然咁佢系嘥嘢嘅，系你哋系啱嘅，你哋系啱嘅，佢系嘥嘢嘅。 咁你一系随便， 一系你就抵制佢。系啦，一系你就原题减费，你就抵制佢。嗱，如果你系支持环保咧，你系觉得佢摆呢啲公仔嘥嘢嘅话咧，你就直头搞啲行动啊，你去抵制佢。一有公仔展出嘅商场，你就唔去 啫。你咪谂下，你啲香港人几中意去搵嗰啲公仔影相？你个个商场成日都有噶啦，即系例如 Times Square 嗰啲，长期外面都有个展览喺度摆呢样摆嗰样公仔噶啦，咁你咪。抵制咯，咁你香港人做唔做到啊？抵唔抵制到啊？你又咁中意去同嗰啲公仔影相啦？咁人哋咁你有个 demand， 咁梗系人哋会继续 supply 俾你噶啦。 系咁，所以你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即系你会唔会抵制先？咁如果唔会嘅话，咁你都冇得讲噶嘛，系咪先？咁因为佢摆喺度嘅时候，你真系会去睇噶嘛，系咪先？咁同埋你啲嘢摆咗出嚟，喂，嗰样嘢本身系。佢有一个版权喺度㗎嘛，唔係你话可以攞走就攞走咁，大佬话你无啦啦见到喺度，话喺好大大风褛，我攞走着下先。喂大佬，嗰啲係人哋㗎嘛，大佬有佢个 logo 喺度㗎嘛，人哋有版权㗎嘛，黐线。佢唔要还要，佢嘥还嘥。嗱佢嘥呢你就一定係啱嘅，佢係嘥嘅。咁但係都唔代表你可以攞咗啲即係佢有版权喺度嘅嘢自己攞走咗㗎，係咪先？咁所以话即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到係咪先？如果你觉得佢嘥嘅话咧，你就索性咧你去抵制佢，系咪先？源头减费。你又唔好咧，即系又中意睇公仔吓，跟住然之后睇完公仔又话， 我中意同啲公仔影相啊， 系啦， 比如圣诞节嗰啲都系啦，你周周围都系圣诞树啊，成啊，我要同嗰棵圣诞树影相，咁你个个商场都系噶啦，为咗吸引你，为咗吸引多啲人嚟，咪整我要个我个圣诞树要靓过隔篱个商场，要越整越大嘅，咁嗰啲咁冇办法噶，咁你商家佬知道。你啲市民鍾意啲乜嘢嘢㗎嘛，咁佢咪做囉。 冇错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就要明白，即係有时有啲嘢呢嘥呢就无可避免嘅，即係好似食物嗰啲即係会有浪费呢无可避免嘅。咁而呢啲公仔去会有浪费呢都无可避免嘅。如果你唔满意嘅话呢你都系啱嘅，系咪先？我唔会同你争拗，你一定系啱嘅，系咪先？佢嘥嘢一定你系啱嘅。咁你话你咁讲一定系啱嘅。咁但系呢如果你又唔满意嘅话，你应该由源头开始去抵制佢，系咪先？ 投票 系啦，系啦。嗱，你觉得佢嘥嘢嘅话，嘥嘢食嘅话，咁你咪唔好帮衬佢咯。你觉得佢摆啲公仔做展览系嘥嘅，咁你咪嗰段时间唔好去佢个商场咯，系咪先？嗱，咁好合理啦。咁你咪可以由个源头嗰度抵制佢咯。即系唔好咧，嗱，即系嗰啲嘢食。你成日都见到佢又会浪费嘅，你又去帮衬佢，系咪先？然之后佢摆啲展览，你见到佢掉公仔你唔满意，跟住然之后你又要去睇，又要去打卡影相，咁咪唔好嘛，系咪先？咁所以大家咧，嗱，如果你哋即系好接受唔到呢一啲咁嘅浪费嘅话咧，你又索性由源头开始就去抵制佢，咁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对于大家嚟到讲咧，会系一个即系比较可行嘅方法嚟嘅，好过你又去帮衬佢，然之后又去话佢嘥嘢啊，咁就无谓啦。 嗯。系啦，咁呢一节嘅最拉尾，我要多谢 Shirley， 我嘅人日生日祝福，多谢晒。 系啦，多谢今次嘅课金啊，咁我哋休息一阵，阵再翻嚟。